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家军此时已经分成两股，从两侧悄无声息地撤了下来。这一战他们的作用已经彰显无疑。为了避免他们的损失，大师命令唐门弟子留在魂师阵中协助攻击，其余那10000唐家军直接撤退，退到后面给诸葛神弩重新上箭。武魂帝国的8个重装军团终于顶了上来，让过了圣龙军团的魂师，迎接的却是疯狂的天斗帝国大军。两股钢铁洪流，一方是加速冲击，另一方本身已经怯懦，相互冲撞之下，虽然数量相差不多，但在那6000名魂师的带领下，胜负力分。比比东此时已经退到了嘉陵关城头，直到此刻他才悄悄地将一口鲜血吐在自己衣袖里，脸色已经变得极其难看。 陛下，要不将天使军团派出去，不然我们的损失…… 不能派出天使军团，在没弄清楚那些击杀了我们大量魂师的是什么武器之前，绝不能让我们的魂师军团再冒险了。魂师可不是士兵，就算以我们的底蕴，短时间内也不可能重建。传我命令，天使军团上城头，防止敌军攻城。 嘉陵关城墙上的破洞，无疑会带给整个城防巨大的危机。一旦天斗帝国大军过了河，这就是突破口。 一边下达着命令，比比东的目光也落在了城下那平静深陷于地面之中，通体黝黑的三叉戟之上。终于，残存的圣龙军团魂师们在武魂帝国8个重甲军团的掩护下撤回了嘉陵关城内。但是伴随着他们的撤入，天斗帝国魂师军团以及天斗帝国的轻重骑兵军团也已经杀到了近前。一方是气势如虹，在多达6000名魂师带领下发起冲锋的是绝对的优势兵力，而另一方却是气势已泄，背后就是嘉陵关城墙以及四座吊桥。钢铁洪流的对撞之中，人命如同草芥一般被死神疯狂地收割着。魂师在战争中应有的作用瞬间展现出来，尤其是冲在最前面的黄金铁三角所化的黄金圣龙以及剑斗罗和骨斗罗三大强者，宛如虎入羊群一般，几乎是一瞬间就将武魂帝国重装甲军团打开了个口子。6000名魂师瞬间分开，同样是辅助系魂师在后，强攻系在前，敏攻系护在两侧，但此时的结果却与之前武魂帝国圣龙军团冲锋时完全不同。圣龙军团面对的是唐家军的诸葛神弩，而此时天斗帝国魂师军团们面对的却是普通士兵。尽管他们身穿重甲，可是在魂师面前，这些重甲又能有什么作用？火焰寒冰属性魂技率先出现在战场上，正是四元素学院中的学员们发威了。水火无情，这两大绝对的元素之力根本就不是铠甲所能抵挡。紧随其后的就是唐门玉堂和药堂弟子组成的中央冲锋军，玉堂弟子在前，药堂弟子在后，两人一组。重装甲士兵的攻击落在玉堂弟子身上，板甲犀牛的防御让他根本就和隔靴搔痒没区别。但是从玉堂弟子们肩头肋下刺出的破魂枪，却令他们的装甲如同是纸糊一般被刺破。几乎是玉堂弟子每前进一步，武魂帝国的重装甲军团就要倒下200具尸体。6000名魂师就像是一柄尖刀，狠狠地插入了敌军腹地。原本应该出现在武魂帝国攻击天斗帝国重装军团战阵的情况，此时却出现在了武魂帝国自己重装甲兵团身上，伤亡之惨重令人为之侧目。重装甲军团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极其重要的，组成一支重装甲军团要投入的财力几乎与10个步兵军团相等，不论是装备、士兵素质，都是军队体系中最高的。原属天斗、星罗两大帝国的王国和公国，每个国家能有1到2个重装军团就不错了。 此时眼看这些宝贵的兵种在天斗帝国大军的冲击下不断被屠戮，他们怎么能不心疼？比比东脸色沉凝地看着眼前这些将领，嘉陵关城头组成武魂帝国的各个王国公国的将领们此时已经跪倒了一片。 是啊，陛下，赶快出兵吧！ 陛下， 赶紧行动吧！ 陛下，快派魂师军团营救吧！我们的重装军团要坚持不住了。 是啊，陛下，这可是我们的精锐啊！我们嘉陵关一共只有这8万重装军团，要是被天斗帝国冲溃，我们后面怎么守啊？ 陛下，重骑兵一军团已经要团灭了，你赶快下令吧！再这样下去，重装军团就完了。 魂师军团不能再出战了。我说过，没有搞清楚那些武器是什么之前，绝不能再冒险。你们要明白，重装军团虽然重要，但魂师军团才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只要天使军团还在，凭着嘉陵关天险，我们就不怕被天斗帝国攻破。来啊，传我命令，远程攻击全部展开，掩护重装军团撤退，天使军团守护在城墙内，如敌军跟随冲入，立刻阻截。 什么？ 听着比比东的命令，跪倒在地的将领们不禁面面相觑，眼中都流露出了愤懑之色。当然，他们是不敢反抗比比东命令的，可在他们心中，一颗阴暗的种子已经悄然种下。比比东的作为令他们难免生出一种，你手下魂师军团就是精锐，我们的士兵就不是人了的这种感觉。将领们安静了，但他们那种敢怒不敢言的样子却令比比东心头更加郁闷。自从武魂帝国成立以来，他一直都是自信满满，可直到此刻他才发现，在真正的战场指挥上，自己终究不是久经战阵的统帅。指挥魂师战斗还可以，但当战场上陷入混乱之后，他的心就有些乱了。当然，这并不足以改变比比东的决定，在他心中，没有什么比自己手下的魂师更重要的。嘉陵关上的守城巨弩开始发威，配合着大量的弓箭手，不断向城下抛洒着大片的利箭。戈隆元帅早有准备，眼看着己方军队已经进入对方远程攻击的射程，立刻下达命令，从两翼冲入战场的10个轻骑兵军团迅速散开，从两侧兜出一个大弧线朝后方掠去。他们并没有去远，而是在距离主战场5里的地方重整阵型，随时准备支援前方。普通的弓箭对于重装骑兵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威胁，重装骑兵每一个都像是铁罐头一样，他们的战马也都包裹在铠甲之内，弓箭只能在他们铠甲上留下一连串火星而已。真正有威胁的是守城巨弩。嘉陵关上的守城巨弩多达150台，巨弩所用的弩箭每一根都长达1.2米，骤然喷射之下，1000米范围内攻击力要超过诸葛神弩，哪怕是普通的魂师也绝对不敢让他正面射中。当然，守城巨弩发射的速度就无法和诸葛神弩相比了，只要有所准备，这些巨弩想要射中魂师还是很难的，而且弩箭本身巨大，也令高等级魂师们能有所准备拦截他的攻击。可就算如此，在巨弩的射击下，天斗帝国一方的伤亡还是开始多了起来。武魂帝国8大重装军团边打边撤，他们早就没了斗志。当大部分士兵撤回到吊桥另一侧，凭险据守之后，配合城头上的巨弩弓箭，场面才算是稳定下来。如果此时大师带领着魂师军团强冲的话，这些参与的重装士兵当然不足以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嘉陵关城墙上那巨大的缺口就在眼前，但大师却没有这么做。在几次冲锋被阻挡之后，大师和戈隆元帅两人对视一眼，立刻下达了撤退的命令，鸣金收兵。天斗帝国这次出动的全部都是骑兵，重骑兵的速度虽然不能和轻骑兵相比，但行动起来也比步兵快得多了。 眼看着大量的士兵如同潮水一般后退，大师则带领着魂师军团在后面掩护，以防武魂帝国发起反击。另一边，史莱克七怪也已赶了上来，与大师他们汇合在一处。 小三，你的三叉戟。 老师，我自有办法，您放心吧。只要让我接近护城河，甚至不需要过河，我就有把握凭借控河潜龙拿回自己的海神三叉戟。 一边说着，他已经在周围魂师的掩护下悄然隐去了身形。他又怎么肯舍弃自己的绝对神器呢？瀚海护身罩隐身效果令他隐没在空气之中，伴随着己方大军的撤离，他也悄然分出闪电般朝着嘉陵关奔去。嘉陵关护城河前已经完全被鲜血染红了，数不清的尸体留在那里，绝大多数都是武魂帝国所属。唐三悄无声息地摸向嘉陵关，但是就在唐三即将接近到自己控鹤擒龙劲能够发挥的距离时，突然他只觉得全身一紧，城头上比比东的目光已经如同利剑般落在了他的身上。 怎么可能？我的精神力甚至还要超过比比东一些，只要不使用魂技攻击，再凭借瀚海护身罩的保护，按道理来说，比比东至少要等我抓回海神三叉戟的时候才能发现啊。 唐三大吃一惊，下意识的横向翻滚，砰的一声巨响，在他身边一根粗大的弩箭骤然爆开，那是比比东亲自掌控的弩箭。唐三吃惊之下不敢再继续向前，比比东站在城头上冷冷地注视着唐三的方向。没错，只凭他的精神力自然是不足以发现唐三的，但他将目光落在了海神三叉戟上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唐三会来取回这件能够与他抗衡的超级武器，因此比比东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唐三的动向。虽然唐三在魂师军团掩护下隐身得很隐蔽，但还是被比比东发现了。在比比东身边的众位封号斗罗中，有一位封号斗罗拥有一个奇特的技能，能够将自己的精神力与别人的精神力相连。比比东一个人的精神力不足以发现唐三，但在刻意的关注下，在联合一名封号斗罗的精神力缩小范围探查，还是发现了唐三的所在。飘然后退，唐三索性不再隐身，现出了本体，凝望嘉陵关城头的比比东，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冷笑。 哼，这样就想阻挡我拿回海神三叉戟吗？如果只凭实力，比比东当然可以拥有这样的信心，可是海神三叉戟是专属海神的武器，又岂是他人能够轻易触碰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